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受高空槽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比较多，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量不是很大，南部地区降雨明显一点，请大家外出带上雨具，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下午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请各位外出带好雨具，开车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付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8月22号11:33的2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昨天晚上呢，跟朋友一起聚会了一下，在言谈当中呢，聊到了旅行。我发现旅行现在每一个人都把旅行看得相当之重要。 是的，旅行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调剂品，更是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的一个方式和途径。 是的，就大家在努力工作、辛苦赚钱之后，总会有几天呢放空自己，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哈。 对，有时间呢我们就多在路上走，没时间一年也要抽出一个假期。 对， 带着自己的孩子呀，带着自己的伴侣，或者说只身前往。 是的，其实在我们的旅行朋友圈这些达人当中，有各种的角色，比如说有独行侠， 对 吧？像我们的 catwalk 独行侠，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 环宇独行侠， 环宇独行侠，然后有 不同的目的，是不是？然后也有呢，就是母婴亲子这一块的。 对，我特别佩服能带着小孩儿，还能去完成一系列的工作哈，我觉得非常辛苦和伟大的工作。 昨天是三个儿子的妈妈， 昨天是三个儿子的妈妈， 今天是一个儿子的妈妈，但是她经常在路上。 对，我们要今天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超级辣妈啊，应该青春河边草，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青春河边草。 对，这个孩子 好久没见了， 儿子长大了，快上小学了。 对对对对对， 转眼之间， 是。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带他出去是几岁吗？ 四个月。 哎呀， 四个月就带他出去了， 现在都快七岁了。 对，明年七岁，今年六岁。 你看，从四个月到现在，真的是快七年的时间了。 嗯， 对，这些年就一直带着坤儿在路上。 对呀。 见识了不少地方的坤儿，对不对？ 对， 他一定是比同龄的孩子要更加的成熟。 是的，是的。 的确， 帮妈妈现在能做很多的事情了哈。 对对对， 是吧？这次呢，我们的妈妈呢带着坤儿去了挺多个地方的，像土耳其和埃及。今天应该主说埃及，当然也有土耳其对比的部分哈。 对对对。 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青春河边潮在微信里发的这些照片， 色彩非常之艳丽啊！ 我终于看到棉花堡竟然是这样的 啊！对啊， 棉花 堡 是这样的，我对他的印象有改善， 有 改观。 我去了棉花堡之后，我觉得也是啊，怎么是这样的？ 对呀，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对棉花堡，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棉花堡是什么样，我以为它是一个纯白的，结果没想到看啊、哦，白里面还透着那种浅蓝、湛蓝、湛蓝的那个颜色。 这一趟呢，我们的妈妈有很多自己的想要分享的部分哈，而且也要听听我们的坤儿这趟的行程当中有自己的体会啊。如果各位想要去埃及、想要去土耳其感受的话，如果有小朋友也想去的话，一会儿要听听青春河边潮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哈，我觉得这个省啊是我国的旅游大省啊，每一年四季几乎都有很多人去那边感受海岛的风情。 是的，这就是海南。海南入境旅游免签政策信息更新了。 怎么 news update 的呢？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据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消息，近日海南省公安厅和海南省旅游委联合发布了关于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注意事项的通告，对九条具体的注意事项都做了说明。 都有九条是吧？ 对， 通告十分的明确，游客要通过海南当地旅行社提前申请个人的信息。游客需要提前两天，就是48小时向旅行社申请个人信息。个人信息都包括什么呢？有游客的护照、往返的机票、酒店预订的订单、在海南旅行的行程。 哎，是的， 海南当地旅行社呢需要游客在入境前24小时向有关部门申报游客个人信息才可以免签入境哦。通告再次明确实施免签入境的59国名单。 哦， 真是开放的不得了，59个都随便来。哇、 哦，是的，是的，是的， 拥挤了，拥挤了，拥挤了。 对，另外呢，59国游客在有直达海南航线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出发或中转，可以使用免签政策。免签游客在海南最长可以停留30天。免签游客在中国境内旅馆住宿的，应该向入住旅馆提供护照办理住宿登记。在旅馆以外的其他住所住宿的，应当在入住后24小时内由本人或留宿人向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住宿登记。 是的，我们看到了免签二字哈。免签游客呢，如果有正当的理由需要延长一下在海南停留期限，或者前往中国境内其他的地方这个需要提前联系海南当地旅行社协助办理签证。办理签证需要准备旅行社开具公司证明和本人护照等材料。住宿在比如说海口、三亚、文昌、琼海、澄迈等的59个游客呢，可在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其他市县游客需要前往海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办理。也 是 挺复杂的哈。 啊，对的，反正根据通告，像新加坡、日本、文莱、阿联酋、塞尔维亚和波黑6国游客可以持普通护照，无需申报个人信息，直接入境，并且在中国境内包括海南一定时间内停留。 哦，也很宽、很宽、很宽泛啊。 是的， 这个海南呢，向全世界敞开怀抱哈， 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非常红啊。第二条呢，一南一北。北方的哈尔滨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旅游城市啊。 对， 哈尔滨整治现在景区套票， 另需付费旅游的乱象。 对，怎么你 都买套票了，还让我们 付钱，还另收费呢？ 对不对？怎么回事？ 正值旅游旺季，哈尔滨市以各景区景点、商圈商铺、酒店宾馆等为重点，严查套票另需付费项目，不明码标价、欺客宰客等行为。据介绍，整个行动将持续到10月底， 这 力度很大啊。 是的，根据旅游市场综合的监督工作要求啊，将重点查处虚假或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啊，其中呢，以销售套票等形式不明确告知消费者具体游乐的项目，反正是套票，具体我们不告诉你哈。 啊，是的，那你怎么能这样？ 对呀、啊，或不明确告诉消费者另付的项目的一些眉目哈。将集中打击治理。此外，涉旅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明码标价、欺宰行为也将被严惩。 嗯，是的，反正这个此次的整治重点还包括像强制或变相强制消费等等。那在旅游消费场所无正当理由禁止消费者自带饮料、水、食品。 啊，对，有 这样的吧，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 到里边去买， 对对对，你这个自己带就不行。 对， 我为什么不行？ 是的， 哪条规定型我不行？ 反正这些规定都是让人觉得很蹊跷哈。 对， 你是出于卫生安全也好也行，但是好像没有这个理由，就让我们觉得很诧异。当然，这个现象呢，不是几个月能惩治完毕的。希望那个景区啊，一些旅行社好自为之，是不是？第三条还是南方的哈，这个地方很宜居，对不对？ 这个地方很闲适啊。 哎呀，成都啊，现在 是 上线了城市生活美学地图旅游意图导览。 我觉得成都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啊， 挺洋气哦。 对啊，非常的洋气，而且就透出来那种慵懒和闲适，就感觉都来吧，都来吧，感受一下真正的慢生活。 俊子，豆豆，那都没去过。哎， 我也 没， 我也没去过，我只是在成都停留了一下，都没有，还没来得及好好的感受。 真是一个 team 的人哈、 真是一个 team 团建放在成都吧？ 哎，是我们已经有10个目的地了。 来关注成都的事儿。 对，成都啊，成都近日上线了一款名为又成都的城市生活美学地图。这个数字产品呢，整合了成都市现有的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资源，具有旅游地图、文化推广、远程支付、互动社交等多重功能， 几乎包括了所有大家的需求。 是啊， 又就是那个英文的你的意思，对吧？ 又成都，你的成都。 是的，我们一起的成都哈。 对， 天府成都生活美学地图是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打造了一款营销服务与互动数字产品，集合了成都市的各类旅游景区、特色古镇、博物馆、文创园区、临盘绿道、赛事节会、民宿客栈、美食地图等众多资源，希望推动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旅行转变为沉浸式的旅游消费体验。 是的，一定要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 目前呢，对，看来呢，已有上千个成都生活美学地标入住了又成都。 是这个又成都呢，将由中英文双语微信小程序、 不错 APP、纸质地图以及内容分发产品组群四大这个产品构成，其中小程序是又成都系列产品当中最先上线的，也方便呢，将通过寻美、搜索、地图、定制、交互五大功能，实现一部手机导游成都，并且实现景区、还有体育场馆、酒店与美食的支付功能。哇，非常的强大。 其实成都确实在中国哈、是一个相当强劲的旅游城市哈、 那必须得去。 对， 我觉得就是在这儿，你想喝酒有酒吧，你想吃饭有餐馆，你想去逛一些大排档，有的是那种。就是小小摊儿什么的， 满足大家就休闲娱乐的共同需求哈。 是 这个成都市也是做出了一个宏观的这样一个目的哈。2020年旅游总人数达到2.3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4500亿元。到2035年，成都要全面建成世界旅游名城和亚太地区旅游集散地。2035年的时候，我们 2035年，那也就是17年以后哈。 下一条吧。来看出一下。发现到的你，这挺麻烦啊。算了， 对，好，挑战失败， 健康生活啊。 好， 第四条，亚运会哈、带热了印尼的旅游。雅加达关注度因为亚运会上涨36%。 你看，凡是举办一个这种国际赛事，一定会对这举办地城市 带来很高的热度。 你看上一届亚运会我还记得哈，像刘欢、我们压着微微展翅高昂的头，都记住那个歌词的。 对呀、 忘不掉，我们亚洲奢享热血六，你看是不是？ 对，那是哪年的事儿？ 亚运村嘛，北京嘛。 啊， 你反正有亚运村那年嘛，印象特别深刻。说咱北京有亚运村，咱们村有亚运村呢，那就感觉特深刻啊。 是的，亚运会呢，这个8月18日啊，第18届亚运会正式开幕了，吸引了许多体育爱好者的目光。中国健儿加油成为了网络热门话题， 必须的。 像孙杨等体育明星的亮相，也给亚运会增添了不少的热度。亚运会的举办地印尼首都雅加达，也成功吸引了旅游爱好者的关注。像有大数据显示，亚运会开幕式当天，雅加达的旅游热度就上涨了36%， 非常开心哈。 对呀、 印尼众多海岛一直备受中国游客的关注了，一年四季都有前往巴厘岛啊、美纳多呀、蓝梦岛、龙目岛等等啊，都是中国游客出行的热门目的地。但是雅加达此前的旅游关注度没有像那些高哈、很多游客呢只是在雅加达入境或者转机，哎呀稍不停留，很麻烦的哈。 对， 也有部分游客会停留在一两天，选择在雅加达。 是的，你能不能感受一下我？ 对，你来一下嘛，对不对？ 对、 体验一下当时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和生态。借由亚运会的举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雅加达这个过境城市的旅游魅力。谢谢亚运会。 是的，其实我跟你说，雅加达还是挺好的。 应该本身挺好的，你过来看看我们。 就是啊，你就不输那些海岛的，虽然是不一样的风情吧。 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法国、西班牙，非常好的两个欧洲的国家哈。他们两个现在呢出现了抢外国游客的一个行为。 是的，就开始频频出招啊，我不能让你夺了先。 他俩还挺那个、其实都挺漂亮好玩的。 是的、就是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一个是更加的奔放和热情随性，一个呢是比较就是山水田园，然后就比较内敛的。 是的，法国现在建中文推广平台了。 是的，法国先出手了啊。世界旅游组织今年6月发布了报告，称国际旅游业在2018年的前四个月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厉害。 相比去年同期，国际游客数量增长6%，超过该组织此前的预期。其中呢，作为全球最大旅游市场的欧洲表现强劲，旅游收入占了全球旅游市场总收入的38%。 哎呀，欧洲一个都没去过，得去啊啊！ 得去， 假期拉长一点哈。其实，在传统旅游大国法国和西班牙，今夏的热浪依旧挡不住游客的热情。在巴黎、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城市的景点之外呢，排队参观的游客是络绎不绝的。当前旅游业回暖，法国、西班牙两国纷纷出妙招，力图进一步吸引各国的游客，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是的，那么旅游业好转带动了法国的酒店业、餐饮业、旅行社等相关行业，不少企业呢迎来了发展期。2017年，像这个法国的雅高酒店集团就股票大涨，反正呢还有多家集团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大浪的势头之下啊，纷纷实现了自我的救赎。 对的，法国那边说完之后，来关注西班牙哈。 好， 坐拥地中海沿岸漫长黄金海岸线的西班牙呢，一直是以阳光、沙滩、丰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对， 旅游业也一直是西班牙经济的支柱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0%了已经。这俩地方都很漂亮、 都很漂亮啊。对，那西班牙的国际游客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其中英国是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国。那像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的游客数量就占到了西班牙国际游客总数的50%左右。对，当然这个除了欧洲呢，也在西班牙也在努力吸引亚洲、美洲等其他地区的游客。 是， 像签证便利化、开设更多直航航班、通过优化退税流程、提供更多语言服务等等，都是提升游客的体验。 对，刚刚说过法国不是有一个中文的这样一个推广平台吗哈，是以玩什么去哪儿为索引，为游客介绍签证的办理、交通、住宿、饮食等基本旅游资讯，并提供厉害了汉语、俄语、韩语等14种外国的语言，也是在葡萄酒工业由工艺、由夜景、由生态、由避暑游等部门发挥了极其职能的作用哈。不管是法国和西班牙，欧洲都是占了很多很多的江山在旅游行业当中哈。有生之年去欧洲看一看哈。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青春河边潮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حارس عريس بالقلب متحن وعصوب قلبي اندقل أو دق يا بقى وغنى حارس عريس بالقلب وتحن وعصوب قلبي اندقل أو دق يا بقى وغنى 非常有特色的当地音乐哈，也就是那种风情哈。很多朋友对埃及啊很神往，因为小时候啊读书没少提过埃及。 对，我这就是四大文明古国嘛。 骨骼里边有肉是吗？ 不是，骨骼清奇。 对，骨骼清奇，就很多人对埃及充满了向往哈。 是， 又有沙漠，又有海洋，又很神奇。而且土耳其也是很多人觉得浪漫的地方哈。 浪漫的土耳其吗？ 对呀、啊，这首歌捧红了土耳其。到底那个棉花堡啊，到底那些伊斯坦堡是什么样的哈？我们的这个特别真实的旅行者体验是我们的青春河边潮又带着他的坤一起感受的哈。我希望听到一个不一样妈妈嘴里的这两个地方哈。先说土耳其，在土耳其待过几天呢？青春河边潮。 土耳其待了10天。 10天的土耳其。 对。 那几天？7天的埃及。 8天。 8天的埃及。 8、9天的埃及。 这样吧，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你是去过回来的感受过哈。你先说这两个地方，你更喜欢哪里？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的话，我觉得。土耳其吧， 土耳其，哎，为什么呢？ 但我喜欢埃及的历史，但是我比较喜欢土耳其那边的那个 风貌、城市的感觉 啊、 哦。 对， 那个土耳其比埃及感觉上要现代一点，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现代很多， 现代很多。 那我懂了， 懂了。那个土耳其待了几个城市呢？在那边， 土耳其待了就是一圈嘛，整个玩了一 圈， 整个玩了一圈。 对。 我看他这在朋友圈里每天po的照片啊，都是跟他的儿子在一起拍摄。 是的、而且我看土耳其的那个部分啊。因为土耳其和埃及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色调、土耳其是白和浅蓝、这样为主、然后呢埃及是属于沙漠黄 沙漠黄，完全就是特别符合沙漠黄的感觉。像土耳其哈、我们去的时候土耳其就是吸引大家的一个是棉花堡、一个就是热气球、 对， 正好反正我们也都去体验了，就给大家讲一下，先讲一下这热气球吧。 行， 因为好多人 热气球是早上升起来的， 对，早上其实热气球是这样、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去的人都觉得哎热气球应该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好美呀！ 对，其实不是这样的，热气球是早上凌晨3点多你要起床，4点半就要从酒店出发了，然后5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5点钟到达那个乘坐热气球那个地方，然后要等一等，他要给热气球充气啊什么的，然后差不多你6点半左右就是开始往上升空，那整个过程了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其实他为什么要在早上这段时间？其实为了在土耳其那个热气球上是为了看这个 日出的 ，对，那他有一个要求带小朋友就是要7周岁以上才能乘坐，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去的时候是6岁嘛， 对呀、 我就跟他说是7岁，因为他其实为了限制这个年龄，其实为了是限制这个身高，因为大家都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这个其实那个框里面嘛，如果你真的身高不够，比如说你低1米2， 你 看不 见， 而且在那个上是不允许抱着孩子的。 坤是不是身高还可以？ 身高正好是，就是他的脑袋正好能跨出这个框，能看到。对。如果说你的身高就是不够的话，其实上去是白上，是绝对不允许你抱着孩子的。 OK， 那个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嘛，直接就站到框里面去看， 哦， 有安全带啊或其他一些东西，然后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框里大概坐10个人左右，一边5个，然后两个工作人员在中间，啊，整个过程是确实是还是挺美的。然后你想说和这个热气球拍照，你可以在热气球下落的时候，然后它会下落到一片类似于有充满草的那种平地上，然后他们把热气球都放在一边，然后你就可以跟着热气球去拍照。最后的时候会有这个香槟酒庆贺。然后我想给大家说，也就是热气球不是说你到土耳其你想做就能做的， 是的。 首先你先要报名成功，这提前预定这是肯定的。 天气还有， 再有一个你要看天气，真的就是非常重要。当时就是我们遇到一个旅行团，然后我们是第一天去的，就是还挺幸运的，就看成功了。第二天，然后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聊，就说，就是这个整个团40个人。 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到了乘坐热气球那个地方，那个工作人员就说：“ 是卡巴多，是那，是那儿吗？” 卡巴多西亚， 啊、是吧、啊？ 然后就说这个，说这个，这个今天做不了。 哎呀， 就是方向不对，然后就是相关部门已经下通知了，肯定是飞不了的。然后这个热气球呢，基本上就是被他们都收起来了，收起来之后都已经走了，就工作人员和热气球都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的 团， 我们国人那个团不走，干说我们愿意等，我们等多长时间都行。然后就是想让他上去，但是实在是上不去，就是可能第一天不行，第二天如果风向不对。 还是不行， 那就等第三天呗。 然后就是，就你只能这样等。然后那个就是他这边就是说安全是第一的， 对对， 因为就是如果风向不对的话，就是如果出了安全措施是不行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导游说，那就是说，其实，在土耳其有两个地方可以乘坐热气球，一个是在这个卡帕多西亚比较经典的很多网站上的那种大头图，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吗？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棉花堡， 棉花堡， 棉花堡也有热气球， 对，但是棉花堡热气球的数量比较少。 嗯， 你要说想看到那些很多旅行网站上有大图啊， 就是 这种 升空， 对， 它 那个是八十只气球同时升空，只有在卡帕多西亚。 哎呦， 哇，那个太壮观了。 对，然后 你跟小坤是在卡帕多西亚做的是吧？ 看到了，的确看到，因为就刚开始升空零星点点的气球，还真的就是，我还说呢，哪有网站上这种感觉，是 P 的吗？对对， 你是不是把这一个气球复制了？ 有好多好多的感觉啊！ 对，然后我说，后来我想，哎，等到半个小时之后，所有热气球升空了，就那种壮观就出来了。 哎，好漂亮！ 太阳洒下来， 哎呦， 对我突然想一个问题啊。我如果不抱这个气球，就是我不坐这个热气球，我就想看这个升空的场景， 看不见吗？看 不见吗？ 对，因为它升到上空，你要是拍那些照片，你肯定要站在那上面平面去拍， 平行的， 你只能拍一个小底座。 那对你想想， 不大 从底下看了。 那我就抓住它那个刚要升空的那个瞬间， 而且就是 孔乙不让拍。 即使像我们是自由行的客人的话，你也不能说自己开车到那个地方，必须有。报他专业的这个人带你 严格的去、 严格对、你想说你去在底下看不坐可能也办不到， 是的，就是提醒大家要坐热气球啊、得起早， 对，得起早， 对，可别贪黑啊， 对对对， 起早， 然后一切按照程序。 他是这样，就比如说你是自由行的客人啊，但你是团的，就是肯定都是一个团。你要自由行的客人，他会在不同的酒店，然后去接你，然后3:30就开始接，然后接的这一车的人就是乘坐一个气球的人。 哦，明白明白， 这样 就是问一下，下面的马上结束还50秒钟啊，你从上看卡帕多西亚是什么感觉？老说不像地球， 超级美， 怎么形容呢？有没有能形容的感觉吗？ 它是那种就像那种精灵烟囱那种感觉，它那个都是古代的土耳其人去住宿，然后你自己平地，就是你走进去走不进去，它是山的那种嘛，你只有乘在热气球上去看。 哦， 对， 非常漂亮。 那片是未开发的， 是的，是的， 不能，行人不能进去。 是的，两个地方可以坐热气球，一个是棉花堡，一个是 卡 巴 多西 亚哈，大家可以选择的最经典是卡巴多西亚，但是要按规章制度办事啊。这个孩子如果没超过那个框框进去也白进啊，也进不去， 你也看不着。 对对对，这是这个土耳其的感受啊。其实还有下面段更多一些这十几天跟坤儿一起相处的过程哈。 嗯，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感谢辣妈青春和边潮。 是的， 接下来如果您想听听更多关于这两个地方的介绍，一定不要走开。 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倍感亲切，就终于回来了，哎呦，我终于到家了， 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要在家里待得有点闲的时候，出去走走哈，看看这个世界。刚刚说到土耳其的那个做热气球的一些规则哈，其实还有在土耳其一点点分享，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的棉花堡哈， 对， 其实棉花堡就是图片上就很漂亮，但实际上真的就是像我拍的图呢，就是大家说哎还挺美的， 也不错了， 对，加了滤镜， 因为我是真的找了各种角度去拍，因为土耳其它那个棉花堡是一层一层下来，大概有五层左右的， 五层， 然后呢都是你不能穿鞋，然后要拖鞋下去， 嗯。 但是拖鞋下有一个特别严重的，就是特别扎脚，对，很扎脚，然后就是要忍着疼痛，然后一点点走下去，就是因为它扎脚，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在这个一层第一层那儿玩，就跟下饺子一样，然后走到第二层呢，人可能稍微好一点，走到第三层呢，人又好一点。你说你有这个魄力，走到最下面那 一层，最下面那一层， 对，你就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但是就是零星， 脚已经破了，你知道吧？ 穿袜子也不行吗？ 可以穿袜子， 可以， 但是那个最好别穿，因为它是这样的。它这个一边是棉花堡，就是一层一层的流着，你可以看到这种，然后另外一边是这种，是一个大的白岩的这种，像是悬崖峭壁，很危险，而且很滑， 看到照片了， 会这个跟着这个脚底下走，如果你穿袜子的话就 很滑， 对，会感觉就是 粘 下去，所以说带小朋友在那个地方玩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它没有任何的围栏，这等于是左边就是玩的地方，右边就是峭壁， 非常 哇，棉花堡是一个 中间一条小道， 两 条小道也就一米宽左右这样的，然后比如说你要是带着好孩子走哈，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就是你先站着不要动，先让人家走， 错身过去， 要错身过去，就是这种程度，因为真的挺危险的，在右边这一块。 谢谢妈妈的提醒，这是妈妈那个对于这个小孩安全的提醒，她肯定关注这一点啊、 哇，原来棉花堡是这样惊险的一个地方， 对，而且土耳其 超出了我的， 基本上都是跟团去的比较多，自由行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像土耳其的话，我觉得还真是感觉上还是挺安全的，对，然后整个给我的感觉，反正我带着小朋友走的话，我们在广场喂鸽子呀，喂什么都挺好的，也没遇到什么，就是什么 治安问题什么的， 对，治安啊，特别事件什么的。而且土耳其人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相对比埃及来说，就是他会安全很多，也比较热情，而且吃的东西多，花样也比较多， 选择也多， 选择性比较多， 物价比埃及要高一些， 要高一些，对对， okay, 因为他。土耳其是亚欧这种穿越这种嘛，然后有人说他就是他们当地人，有的就说自己是欧洲，有人说自己是亚洲嘛，那他确实是有欧洲有亚洲这种组成部分。 是， 然后去土耳其玩的话，我觉得带小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去玩，最起码得安排十天时间， 是吧？ 对，要不然真的就是太赶了。太赶了， 十天 玩不到。 是吗？我的天哪，土耳其要十天的时间， 十天的时间， 对， 像伊斯坦布尔啊这种， 对，伊斯坦布尔，像蓝色清真寺啊，都是伊斯坦布尔要安排两天。 哦， 对对对，因为它有蓝色清真寺啊，什么那些索菲亚大教堂，都是值得去看一看 的。是 的， 是的，了解了，土耳其十天的时间可以玩差不多啊，也了解了棉花堡是这么一个地方。 是，棉花堡还是很有那种险峻的感觉的。 对对对，我们从土耳其要到红海的埃及了哈。 对，因为棉花堡其实大家都冲着棉花堡。其实棉花堡外面是这个古城遗址，很多老外都比较喜欢徒步去这个古城遗址去探索，但是我觉得棉花堡你最好就是你早一点到，先去那个古城遗址去看一看，还真的挺有看头的，然后再去棉花堡，要不然他就感觉就是明明这个景区里面包括棉花堡和这古城遗址，我们国人基本上就直奔那个棉花堡去。对， 实际上棉花堡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是的，其实我们的青春河边桥它是快人快语哈，它是它的鲜明的 ID， 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些直观的体会哈。 对， 红海和埃及让你的感觉哪些方面让你印象深刻，想要必须分享给大家注意的呀，提携的呀。 我们去埃及的时候是在埃及的斋月，然后呢 斋月， 对，然后就是 没有绕圈， 感觉就是斋月和这个非斋月，我们开斋节我们都赶上了，然后在金字塔，大家去埃及肯定就先奔金字塔 嘛， 再开罗，对， 是的。 但金字塔就是提醒一下，其实我最开始带小萌去埃及的那个之前，我是觉得埃及人应该是比较保守，因为阿拉伯女人嘛，是吧？就是带着黑纱， 比较裹得严的。 对，的确他们裹得也是挺严的。但是我会发现到埃及这之后，因为像我平常穿衣服哈，可能比较这个什么，但是在旅行当中就会穿一些比较亮丽啊，就适合这个 颜色， 对 对， 拍照好看。 大红裙子就是。感觉就成为焦点，走到哪里都让人家拍照，男生 拍， 对，男生也要跟你合影，女生也要跟你合影，我觉得，然后有这种阿拉伯女人蒙着面纱跟她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噔噔就跑过来，我能跟你合影吗？我说 真好， 对，啊，就合影就觉得 就让我对阿拉伯人有了另外一种感觉。 哦、 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就是如果你去，因为金字塔是这样哈，有一波人找你合影，另一波人就会来了，然后很多很多。然后女生我觉得无所谓哈，就女生找你过来合影，像他们的感觉就是埃及的这个女孩子还是比较腼腆的，她跟你合影的时候她还是比较害羞的，但是她还是愿意跟你合影。 好， 但男孩真的太过热情，小心被揩油。对， 哦 对， 我穿一身红确实。哎，这可以可以。 然后发现那个男生，哎呀，我是想跟你合影，但是我们能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来的全是男的，你往那边点。 对，有点。比如说那个大爷大妈肯定不会有这个骚扰，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 哦哦哦， 不管你穿着，就是只要你穿的稍微现代 一点， 琢 磨一点， 就是 你哪怕穿个碎花 就时尚一点，他们真的愿意跟你去拍照。 是， 然后尤其这个男孩子就是一个一个请求，一个请求过来，但是我觉得稍微小一点的那个男生都无所谓，就比如说十五六岁这种感觉大小伙子那种，就是要引起女孩子的注意， 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对，我最好就是我最好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拒绝就好了。 好的OK OK OK， 对对对， 是可以穿鲜艳的衣服去金字塔的，对不 对， 对，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金字塔值得去哈， 值得去，是 值得去， 还是挺壮观的， 是吧？ 金字塔就是我们外观看完之后可以进到里面吗？ 可以进到里面，但是你可以进到里面，因为里面呢就是木乃伊嘛，虽然你进到里面就是为了看木乃伊，我在帝王谷的时候就是也是在埃及嘛，我进去去看了，但是里面就是已经被清空了，然后就是帝王谷只有其中一个有木乃伊，然后但是我们也当时雇了一个向导嘛，向导说就是在埃及博物馆有21具木乃伊，要想去木乃伊看木乃伊就去埃及博物馆，不用去其他地方。 埃及博物馆， 埃及博物馆 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 哦， 所以我直接就是去那个带小朋友去那个埃及这个开罗博物馆去看的那个木乃伊，然后其他地方就没有选择再进去，因为埃及，因为你要去看这个里面金字塔，你看完外观，你要想看木乃伊，你要单花费用，然后那个费用还不如去那个埃及博物馆。 你看人家算的这个账， 哦，对啊， 没错。 是的， 哦， 但是我觉得金字塔其实你看那个外观，然后拍一张照，那都已经是相当壮观了。 对，比如说你去，就是埃及人是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有时候挺坏的哈。 嗯， 怎么了？ 这工作人员就是，比如说我在帝王谷的时候，其实你去帝王谷里面之后，你只能说是远观这个木乃伊这个雕塑啊什么的，里边是没有木乃伊的。然后我有一个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当时我也傻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家小朋友他不带我，他就带我，他不带我不让，说小朋友就不要去了，因为要跨过栏杆。他我以为他是一个，就是感觉是一个很热情的说。这个是我知道那是违规的啊，但是他还是愿意带我去，就是跨过一个栏杆，直接走到这个木乃伊躺的那个墓穴里面去了。 哦， 然后在墓穴里面，他跟我说，费费就是小 money money 小费，他要小费， 哦， 他说他和他 partner 要小费。 嗯， 然后我说好吧，正好我一个十美元嘛，就剩了十美元了。然后我就 十美元啊，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十美元是在埃及是不能花的，待会儿一会儿给你讲为什么在埃及那个10美元是不能花。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首先这个东西是违规的。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他要的小费要的实在是太高，然后那个我们的向导后来出来跟我们说，他说这种的话直接可以告他的，就是说这个， 哦， 你可以直接不给他钱，就你不给他钱，要是男生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女生的话，为了这个， 你为了还是安全考虑啊？ 对，你还是给他小费， 哦， 因为你毕竟也进去看。 其实在这里头有很多这样行为的人吗？ 有。 哦， 对对对，很多。 我觉得这个埃及的这个监管还是不严。 像埃及博物馆，或那个木乃伊，或者是像这个帝王谷，你进去了你可以去玩，但是如果你想拍照的话，你必须单独的购买拍照票。 哦， 否则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买拍照票哈，你去拍一张照片要罚1000埃镑，很贵。 哦， 埃镑，埃镑， 对， 埃及镑。哦， 它跟人民币是什么样的汇率？ 嗯，2。 哦，1:2，就是 应该是一人民币是等于2埃镑。 哦， 那可以， 对， 那也发了不少哈。 对， 那也发了不少。 就不管是哪个景区，不论博物馆也好，金字塔也好，也得大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你自己也要注意哈。 对， 但凡给你热情提出帮助的人， 没有免费的午餐就记住了， 一定有猫腻，你就记住就好了。 没错， 对吧？ 对对 对， 对， 是， 是 特别是旅行的一个热门的城市， 对 吧？ 而且在这个埃及，它有这个强买的这种感觉。 哦， 就比如说。像景区里哈，他那很多，你一定要是给他正好的钱，不要给他多余钱，等着他找， 他 会 不会找你？ 他不是说不会找你，就是你跟他最后， 哦， 就是如果你态度很强硬的话，他也是会找你，但是会各种理由让你去推销他其他东西，让你把所有钱都花在这儿。 了解。 对，就很麻烦。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赶紧找钱。 那个埃及有支付宝和微信吗？没有， 没有， 没有啊。土耳其有吗？ 土耳其也没有 都没有、哦、 对，但是埃及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花人民币，他们是认的 哦, 哦，可以花人民币， 对，可以花人民币， 这还不错。 嗯, 嗯，可以， 在土耳其花不了， 是的是的。 嗯，这个东西21.5块你就给他21.5块，22都不行。 对对对， 那个其实了解埃及，其实它有一点点乱的感觉，其实哈不规矩是吧， 不规矩， 但是红海确实很漂亮的， 红海挺美，然后而且很多酒店它直接就挨着这个红海沙滩， 海， 但是我觉得要真正的去感受这种红海的魅力还是要出海， 出海 要坐着这个这个游轮或者快艇出海到那个离岛上去玩。 有有、 哦，对，这个小岛是非常漂亮的，海水也很美。 叫什么名字？有名字吗？这个离岛？ 没有什么名字， 就是离岛。 对，就是离岛，就是过去就好。然后中间会有浮潜，浮潜也挺漂亮的。 嗯， 对对对， 嗯、 那是我第一次浮潜，然后我们家小孩也浮潜了。 怎么样？感觉水下资源很、 哦、还是挺漂亮的。对对对对， 坤的感觉怎么样？ 他也不错，下去游了一圈。 哎，想问一下，土耳其坤也去了、 嗯、 红海埃及坤也去了、 嗯、 这两个地方你看坤的反应他更喜欢哪个？他7岁左右的孩子、 嗯、七岁左右的孩子，我觉得就是他就是看风景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学到最多知识的是在埃及、 嗯、埃及、啊、 在埃及博物馆里面，我给他讲，因为我想去看木乃伊，我是一心奔着木乃伊去的、 嗯、 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小朋友说，我说那个，我就跟他说，他问我什么是木乃伊，我就大概讲了，给他讲了这个木乃伊的制作过程、 嗯、 因为之前我看过关于木乃伊的纪录片，看来挺详细的， 嗯， 我跟他讲木乃伊是怎么做的，然后他说妈妈我看了之后会害怕吗？我说有可能你会害怕，我说你自己来决定你去看还是不看，因为埃及博物馆是这样的，你去买了一个大馆的票之后，如果你想看木乃伊要单独购买一个门票、 哦、 对，然后他木乃伊馆是分为一馆和二馆、 嗯、 有分别就是藏着21具木乃伊嘛、 嗯、 然后我说你要不要 藏着，是自己去发现还是还不写标牌是吗？ 不是，他就是有工作人员在，就是 哦哦 都是放着、 啊、放着， 但是也不能离它很近，对不对？ 很近， 很近吗？ 很近，就在橱玻璃的橱窗里，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看到。 哦， 对，很近， 细节都能看得很清楚，每一条绷带 非常清楚。然后我就跟我家小朋友说：“我说你有可能会害怕，你要不要去看？因为之前我就给他讲过这种死亡和生命， 对对对， 就是我和他之间，就是我们讲性啊，讲这个生命啊，讲死亡，我都是当成这个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话题。 好的关系， 对， 很好、 嗯。 然后我就带他去，我们走到医馆的时候，因为有工作人员。在嘛，其实不允许拍照的，然后呢我本来想偷拍，然后也没偷拍着，就想算了吧，就不拍了，然后就看看好多好多的这个木乃伊，差不多一馆有10具、 嗯、 然后就觉得啊、 嗯、 还好吧、 嗯、 然后走到二馆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有人了、 嗯、 一馆还是那种人挨人啊，人挤人的、 嗯、 小朋友一个一个去看，我也没觉得他会害怕，然后走到二馆的时候发现就是只有零星点点一两个人，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你怎么拍都行，但是我已经不敢拍了，因为二馆的那个木乃伊明显就比一馆的要恐怖一些，因为二馆、 哦、 一馆基本上都是闭着眼睛的，二馆有这个 睁着 眼 睛的 情况，对，我就觉得挺害怕的。我走到里面，就是因为没有人嘛，然后我就走到一两个，我就不敢走了。我说小坤，你要不要自己去看？他说行，然后他就自己，我给他差不多10多分钟的时间，他一个一个去看，一个一个去看，每个喷身边都站了几分钟，然后去看，然后走出来跟我说。妈妈，我看完了，然后这样的， 坤儿可以 哦，很有胆识啊， 对对对，然后我也没看见说他回来会做噩梦啊，会怎么样？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给他孩子，就是不要捂着、藏着、掖着，直接就给他去讲这个东西，就将 直接告诉他， 对、 哦， 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去给他讲，他反而不会觉得那是一个什么可怕的事情。 哎呦，刚才 get 到一个点、 嗯， 睁眼的木乃伊还真挺吓人的， 然后还跟你对视，啊， 反正大声看的话，我觉得一定是。不说害怕吧、 哎， 心里一定是有点 犯怵。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他那个木乃伊的馆外面是比较暗的那种， 哦、 比较通道、 嗯，营造那个气氛哈。 他就是外面有3具木乃伊，最角落的是一个稍微是小一点，也就4-5岁孩子吧。然后那个、 哦、 那个我儿子说：“妈妈，这个怎么跟我年龄差不多？”我说：“对，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一个木乃伊。 嗯嗯” 然后他也近距离的去看一看。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不害怕啊。”他说：“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去那个土耳其的这个露天博物馆嘛， 嗯、 露天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就是，它是那种。”嗯，就像我们中国一样，它是骨制的这种葬了，然后也是棺材，然后没有开、 嗯、 没有这个盖、 嗯、 然后直接就这个骷髅架在里面躺着、 嗯、 然后那个我家小朋友 挂满了水晶， 对，然后小坤就跟我说，他说啊，这个就是跟那个土耳其来比，他说这个只不过是这个多了肉嘛，因为脸上有肉嘛，这种工艺。 小坤其实我觉得他、 嗯、 因为他还小，他不知道这个到底代表重大的是什么，但是就看到他会觉得还挺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小孩挺勇敢的，小坤挺勇敢 的。是 的， 是的，就是这种视觉冲击力没有 对对对， 像他 我讲这个生老病死嘛，我讲这个。就是法老嘛，他们是他也是一种法老死亡的一种形式，就给他讲、 嗯、 他就是把他理解成就像死亡一样，只不过展示出来的形态不太一样。 嗯嗯。 然后我说你害怕吗？他说 不害怕，这样的去聊， 很勇敢。 妈妈这一路见证了坤儿的成长，从四个月到现在快七岁了哈。 是啊， 我觉得坤儿的内心世界一定比同龄人要强大，要见识多。 是的，而且他是非常的丰富的，内心非常的丰盈。就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变得很豁达和从容。 那个说到那个埃及的这个消费嘛哈，就是和土耳其比，因为不土耳其要更贵一点哈。那刚才我们在跟那个清真和平常聊天，说那边一个中餐的价格也很贵。 我的天哪！ 说刚听到了之后，真的我们要去买十斤。 我跟你说，就这钱都够买十斤猪肉的了。 对呀，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各位猜猜多少钱？我们也他说价格，我们觉得吓一跳。我们就二十三十够贵的了吧？ 八十块 、 对，八十人民币 啊、还是一小盘是吧？ 对对，一小盘。 哎呦我 挺贵的， 挺贵的，中餐馆的价格、啊， 中餐馆的价格就是这样的，到哪都是一样。我觉得它的价格已经快赶上这个英国了。 真的，就这一份价格差不多了。 英国西红柿炒蛋卖八十吗？ 对，英国一份中餐就是一个这个炒菜，差不多卖110人民币左右。 英国这么贵？ 对，英国很贵。 嗯， 北欧更贵，就不要说了。 对，英国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那比如说，就吃当地的饮食会不会便宜一点呢？ 嗯，会便宜， 食材啊什么的。 对，会便宜，但是我们可能吃的不太习惯。 哦。 对，像我们家小朋友没吃几天就有点上火了，因为像他是比较能吃肉的，在土耳其就一直在吃土耳其烤肉，他都喜欢吃。 嗯。 像女孩的话就一直吃肉，你肯定受不了。哦、 对，土耳其就是以烤肉闻名嘛。 是的，是的。然后比如说像鲜榨果汁啊，基本都是30到40人民币一杯。对， 好贵呀、啊 嗯！ 有没有街边的小摊儿？ 有，但是 你要把他吓的。 对，有，但是很少。就是埃及的话，就是他当地人会去，他那个饮食吃的那些吃的，你可能也吃的不太习惯。 你也没 不用太想太多了。我作为一个老人哈，带点中国的过去。方便面什么的， 哎， 带一点。 是的， 我们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中国味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你带点。 是可以带的，是不是？ 可以带，可以带。 因为像埃及、土耳其这种都是比较可能重香料的地方。 对，目前我去了这么多国家，唯一就是美国是不允许带方便面入境的，其他国家都是允许的。 对，这是个好的提醒， 哦、 你看对不对？ 对，像美国一些零食啊，这些全部都是最好你就不要带任何东西入境。 哦，美国是吧？ 对，美国。然后，但是在像 这是你们美国出口的薯片啊。 对，像有一些国家是不允许带生鲜，比如说水果这些是基本上不让带进、 嗯， 但是其他的只要是这种独立包装都可以带进去。 我想问一下，像土耳其啊、或者埃及的超市里面会有中国的东西卖售卖吗？ 但是应该卖的很贵吧？ 嗯，还行， 嗯、 超市它还行，大超市就是 方便面也有卖的，对不对？ 有，但是不好找。 哦， 对， 为什么中餐会这么 贵 呢？ 因为也许是当地没有那些蔬菜啊，需要运过去啊。 对，然后我们在埃及还去了一个，就是那个萨拉丁，就是算叫萨拉丁古堡吧，算是一个国人基本上你看不见的地方，然后老外也很少。 萨拉丁古堡。 对，然后我们去了之后，也是我们的向导带着我们嘛，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向导，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这个埃及文。 嗯， 然后就让他带着我说，后来我就走，我说哎，为什么有一个人一直跟着我们，还带着配枪？ 嗯， 然后那个向导跟我说他是旅游警察，我说为什么让旅游警察跟着我？他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就是你这个黄皮肤啊，在那里面真的是太惹人注目了， 明显啊， 对， 不一样嘛， 因为人家都是包着头巾啊， 对， 阿拉伯人，而且又是那个地方，国人老外都很少， 嗯， 然后呢，你过去之后，真的就是很多人就不由自主的，就是看你啊，还有这个、 哦、 不管男生女生都会看你，尤其男生、尤其就是很多人还是像在金字塔一样，会主动过来找你拍照， 拍照， 你一定要拍照、 哦。 然后他找拍照的时候，一般男生的话或者女生，那个旅游警察就会过来，就直接就是。就是让他们 阻止 了、 哦， 阻止了，就是避免你很多麻烦、 纠纷啊什么的。 对，他们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拍照，然后后面一堆人就围着你。 对，你说 你有时候、你真的，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啊，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挺犯愁的， 就没有乐趣， 你也不好拒绝， 对 呀、 啊。 你说这个拍了， 拒绝不了。 对呀、啊，这个拍了，下一个不拍，那人家就会说，那为什么不跟我拍？那也不好。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了土耳其、埃及的很多方面的知识哈，也是从我们的青春河边潮里了解的。他眼中。土耳其和埃及啊，坤儿越来越棒了，我觉得，对不对？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有时间再说说你去的美国的感觉哈，对吧？啊，听说被拒签过，对不对？ 对， 终于通过了啊！ 是，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红猴鸡翁，翁字呢，左边是白头翁的翁，右边是个鸟字。我们是一种小型鸟类，体长11到13厘米。雄鸟的上体是灰黄褐色的，眼周白色，尾羽黑褐色，其余下体是白色。我们翁科的鸟都有一个特点，眼睛特别的大，看上去特别有神。我喜欢穿飞在树林间扑食昆虫，尾羽为调整方向控制角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尾羽的根数颜色的变化是研究人员鉴别我们的主要手段。我们非常的活泼好动，总是跳来跳去的，即便停下来也有一个小动作，尾巴会上下不停地摆动。平时我们栖息在树林边和河流两岸比较小的树上，有险情的时候我们会冲到隐蔽处躲起来。 无论是藏在花间还是躲在枝旁和叶间的害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通通成为我们的口中之物。我们在苗圃、花间、果林中捉虫除害，给美丽的园林平添灵性，带来生机。所以我们是非常有益的益鸟。我们主要吃叶甲、金龟子、叶蛾、隐翅虫等昆虫和它们的幼虫。别看我们活泼，但是性格比较胆怯，很少鸣叫。 红猴鸡翁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的繁殖鸟，在南部沿海海南越冬迁徙的时候会经过北京，所以呢，在夏季的北京是比较常见的，一到秋天就飞走了。年复一年的迁徙，红猴鸡翁也见证了很多地方的历史变迁。大兴区的李贤镇就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雄才大略的燕昭王为雪国耻，复兴燕国，曾在这里建黄金台，设招贤馆，以揽天下英才，重振大业。人们耳熟能详的千金买马谷的故事就是源于这里，成语李贤下士也得而产生，古镇由此而得名，一直延续至今。 大兴区李贤是一座古镇，当地人传说战国时期七国争雄，齐国闽王好战，经常以大欺小，不断侵犯燕国的地盘。燕赵王为了保住江山，发愤图强，在李贤建起黄金台和招贤馆。黄金台高4丈，周宽8丈，意思是招聘4面8方的贤士，在台上放置千金，准备馈赠给前来的贤士。于是郭维、乐毅都闻讯来到燕国，燕赵王联合秦、楚等国，命乐毅统帅3军攻打齐国，一鼓作气攻克齐国70余城，还活捉了齐闵王和他的宠妃邹妃，押回燕国。 燕昭王筑黄金台招纳贤士，才战胜了齐国，因此就把闵王绑在黄金台上。闵王也是周封的一家诸侯，燕昭王不便将他斩首，于是一连几天把他绑在台上，用烈日把他活活晒死了。闵王死后埋葬在李贤村北，后来闵王坟地里长出了许多雀脑袋草，人们都说这是闵王死后心中不服，以此表示雀燕对叫的意思。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天朝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1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送租月活动，